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第二分见次品第73-2。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性性中，起四净律，发五神通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具诸功德，安利有情三聚差别，令其获得利乐事者，云何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性性中，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胜利乐事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初发心位，或从佛闻，或复从于多供养佛、菩萨、独觉及阿罗汉、不还欲来欲留国等贤圣所闻，为正诸法无性为性，究竟圆满，方名为佛。见证诸法无性为性，名为菩萨。乃至欲留深信诸法无性为性，名贤善事。故一切法及诸有情，无不皆以无性为性。法即有情，乃至无有，如毛端量自性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闻此事已，作是念言：若一切法及诸有情，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证得此故，说明为佛。乃至欲留深信此故，名贤善事。我与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当正得，若不正得，诸法有情常以无性而为自性故，我定应发去无上正等菩提。得菩提已，若诸有情行有想者，方便案例令诸无想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有情得涅盘故，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如过去世诸菩萨摩诃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先学见次业，学行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先应修学布施波罗蜜多，次应修学境界波罗蜜多，次应修学安忍波罗蜜多，次应修学精进波罗蜜多，次应修学净律波罗蜜多，后应修学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布施波罗蜜多时，应自行布施，亦劝他行布施，舞蹈称扬布施功德，欢喜赞叹行布施者，由此因缘得大财位，常行布施，离千里心，随诸有情所需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璎珞、香花、财宝、灯明、车乘、舍宅，及于资具，悉皆施予。是菩萨摩诃萨由布施故，受持戒运，升天人中，得大尊贵。由施戒故， 复得定运，由师界定故复得慧运，由师界定慧故复得解脱运，由师界定慧解脱故复得解脱智见运，由师乃至解脱智见运圆满故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证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利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，证得涅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不施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，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。从初发心修学境界波罗蜜多时，应自行境界，亦劝他行境界，舞蹈称扬境界功德，欢喜赞叹行境界者，有此因缘，戒运清净，生天人中得大尊贵。师贫穷者所需财物，即行施以安住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由戒定慧解脱智见运清净故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证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利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，证得涅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境界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，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。从初发心修学安忍波罗蜜多时，应自行安忍，也劝他行安忍，舞蹈称扬安忍功德，欢喜赞叹行安忍者，是菩萨摩诃萨行安忍时，能以自具施诸有情，皆令充足。即行施以安住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由戒定慧解脱智见运清净故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证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利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，证得涅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安忍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于一切都无所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，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。从初发心修学精进波罗蜜多时，应自与诸善法八勤精进，亦劝他与诸善法八勤精进，舞蹈称扬精进功德，欢喜赞叹行精进者，是菩萨摩诃萨 行精进时，能以资具施诸有情，皆令充足。即行施矣，安住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。由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运清净故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正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已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正得涅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精进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与一切都无所得，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无自性故。复次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净律波罗蜜多时，应自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也劝他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倒称扬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功德，欢喜赞叹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者，是菩萨摩诃萨行净律时，能以资具施诸有情，皆令充足。即行施矣，安住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。由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运清净故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正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宜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正得涅槃。善现是菩萨摩诃萨，由净律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与一切都无所得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复次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应自行六波罗蜜多，也劝他行六波罗蜜多，无倒称扬六波罗蜜多功德，欢喜赞叹行六波罗蜜多者，是菩萨摩诃萨由于六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超诸声闻及独觉地，正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作此事已，正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乘法安立度脱诸有情类，令出生死正得涅槃。善行是菩萨摩诃萨由般若故，虽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而与一切都无所得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善现是为初发心菩萨摩诃萨，依学六种波罗蜜多，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与诸有情作利乐事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从初发心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信解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先应修学佛随念，次应修学法随念，次应修学僧随念，次应修学戒随念，次应修学舍随念，后应修学天随念。善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？为菩萨摩诃萨 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色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受想行识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何以故？色乃至识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破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三十二大事相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真金色身长光一旬八十随好思维如来应证等觉。何以故？如是相好金光色身都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不此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戒运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思维如来应证等觉。何以故？如是诸运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若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五眼六神通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破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破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佛随念时，不应以缘性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，不应以缘起法思维如来应证等觉。何以故？缘性缘起俱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佛随念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佛随念。若如是修学佛随念，是为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做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则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能圆满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能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能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能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，亦能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能圆满诸菩萨地，亦能圆满一切陀罗尼门萨摩地门，亦能圆满五眼六神通，亦能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亦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之，由此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。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佛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佛尚不可得，况有佛随念？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法随念？为菩萨摩诃萨修学法随念时，不应思维善法、非善法，不应思维有记法、无记法，不应思维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不应思维有爱未法、无爱未法，不应思维有正法、无正法，不应思维圣法、非圣法，不应思维有漏法、无漏法，不应思维堕三界法、不堕三界法，不应思维有为界法、无为界法。而已故，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法随念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法随念。若如是修学法随念，是为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则能圆满四念住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。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法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法尚不可得，况有法随念？善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僧随念？为菩萨摩诃萨修学僧随念时，应作十念：佛弟子众，具境界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四双八支不特切罗，一切皆是无为所显，皆以无性而为自性。由此因缘，不应思维。而已故，如是善事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僧随念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僧随念。若如是修学僧随念，是为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则能圆满四念住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。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僧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 生尚不可得，况有生随念。善信，云何菩萨摩萨修学戒随念？为菩萨摩萨修学戒随念时，从初发心应念圣戒，无缺无隙，无瑕无秽，无所取着，应受供养，智者所赞，妙善受持，妙善究竟，随顺圣定，思维此戒无性为性，由是因缘不应思维。可以故，如是圣戒都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戒随念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戒随念。若如是修学戒随念，是为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则能圆满四念住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证得一切之智。善信，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戒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戒尚不可得，况有戒随念？善信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舍随念？为菩萨摩诃萨修学舍随念时，从初发心常应念舍，若念自舍，若念他舍，若念舍财，若念舍法，于舍失位终不起心。我能舍失或不舍失，若舍所有身份之节，亦不起心。我能舍失或不舍失，亦不思维所舍所与施福施果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舍随念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舍随念。若如是修学舍随念，是为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则能圆满四念住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由此能证一切之智。善信，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信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舍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舍尚不可得，况有舍随念？善信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学天随念？为菩萨摩诃萨修学天随念时，从初发心应作十念，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犹由净信戒闻舍慧，从此命中生彼天处。我今亦有如是净信戒闻舍慧，与彼诸天功德相似， 又作十念。主欲留等，省六欲天；诸不还等，省上二界。如是一切，皆不可得，不应思维，何以故？如是诸天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念，不可思维。所以者何？若无念无思维，是为天随念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请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修学天随念。若如是修学天随念，是为做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做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时，得能圆满四念住，广说乃至一切相知，由此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觉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其中无有想，亦复无无想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天随念，为一切法无性性中，天尚不可得，况有天随念？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欲圆满，作见次业，修见次学，行见次行，以一切法无性为性，方便利故，应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应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应学苦集灭道圣地，应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应学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应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应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应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学菩萨摩诃萨地，应学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应学五眼六神通，应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应学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应学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菩提道时，觉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于中尚无少念可得，况有念色、受、想、行识，况有念眼处乃至意处，况有念色处乃至法处，况有念眼界乃至意界，况有念色界乃至法界，况有念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况有念眼处乃至意处，况有念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况有念地界乃至识界，况有念因缘乃至增上缘，况有念无明乃至老死，况有念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况有念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况有念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况有念苦集灭道圣地，况有念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况有念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况有念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况有念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况有念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况有念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况有念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况有念五眼六神通，况有念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况有念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，况有念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况有念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况有念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况有念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况有念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况有念一切智智。善现，如是诸念即所念法，若少时有，无有时处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虽作见此业，修见此学，行见此行，而于其中心皆不转，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则应无色受想行识，乃至应无一切之智，是则应无佛法僧宝，道果染净，亦无德，无限观，则一切法皆应是无。报告善现：语意云何？与一切法无性性中，有性无性未可得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若一切法无性性中，有性无性俱不可得，如今云何可作是念？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则应无色受想行识，乃至应无德即现观，则一切法皆应是无。善现白言：我于是意自无疑惑，但为未来有比丘等，或求声闻，或求独觉，或求佛果，彼作是念：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谁染谁净，谁浮谁解，于彼染净浮解一中不了之故，毁戒毁见毁威仪毁净命，由此当作三恶趣中，受诸巨苦，难得解脱。我观未来当有如是可怖畏事，故作是说，然我于此实无疑惑。佛告善现：善哉善哉，如今乃能为未来世诸比丘等作如是问：然一切法无性性中，若有若无俱不可得。第二分无相品第74之一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诸菩萨摩诃萨见何等意，为欲利益安乐有情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？报告善现：以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益安乐有情，所以者何？诸有情类举断常见，住有所得难可调伏，欲持颠倒难可解脱。善现当知，住有所得者，有所得想，无得无限观，亦无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有所得者，无得无限观，亦无无上正等菩提。无所得者，为有得有限观，有无上正等菩提否？佛告善现：若无所得，即是得，即是限观，即是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不坏法界相故。善现当知，若有于此无所得中欲有所得，欲得现观，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当知彼为欲坏法界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有所得者，无得无现观，亦无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无所得，即是得，即是现观，即是无上正等菩提。无所得中，无得无限观，亦无无上正等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得有初地乃至十地？云何得有无生法忍？云何得有异熟神通？云何得有异熟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得有安住如是异熟生法，成熟有情， 严敬佛土，与诸佛所恭敬供养，上妙共聚，所获善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于果无尽，辗转乃至般涅盘后，自舍利罗及诸弟子，又得种种恭敬供养，善根施已，而乃穷尽。佛告善贤：以一切法无所得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得有初地乃至实地，既有此故，得有无生法忍；既有此故，得有异熟神通；既有此故，得有异熟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；既有此故，得有安住异熟生法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与诸佛所恭敬供养，上妙共聚，所获善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于果无尽，辗转乃至般涅盘后，自舍利罗及诸弟子，又得种种恭敬供养，善根势力，而乃穷尽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无所得，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及诸神通有何差别？佛告善现：无所得者，不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皆无差别。未欲令彼有所得者离诸染浊，方便宣说不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有差别相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以何因缘无所得者不施等六波罗蜜多及诸神通说无差别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得不施，不得施者，不得受者，不得所施，不得施果而行不施，不得境界而护境界，不得安忍而修安忍，不得精进而勤精进，不得净虑而入净虑，不得般若而起般若，不得神通而发神通，不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而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得三解脱门而修三解脱门，不得四净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而修四净虑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不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而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得菩萨地而修菩萨地，不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而修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得五眼六神通而修五眼六神通，不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而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得有情而成熟有情，不得佛土而严净佛土，不得一切佛法而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行无所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能行无所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恶魔及魔眷属皆不能坏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一心现起，则能摄受六波罗蜜多，亦能摄受四净虑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能摄受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亦能摄受三解脱门，亦能摄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 亦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亦能摄受五眼六神通，亦能摄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能摄受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亦能摄受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亦能摄受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皆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，方得圆满。如是乃至所引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，皆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，方得圆满。如是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一心现起，则能摄受六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亦能摄受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诸有所作皆为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故，一心起则能摄受六波罗蜜多乃至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。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皆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远离二想。如是乃至所引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，亦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远离二想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无二相？如是乃至虽引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而无二相？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未欲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故，即于布施波罗蜜多中摄受一切波罗蜜多乃至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而行布施，有此因缘而无二相。如是乃至未欲圆满八十随好故，即于八十随好中摄受一切波罗蜜多乃至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而引八十随好，有此因缘而无二相。复此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若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主不漏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；若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主无漏心而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是故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无二相。如是乃至若引三十二大士相时，主无漏心而引三十二大士相；若引八十随好时，主无漏心而引八十随好。是故虽引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随好而无二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若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主无漏心而行布施波罗蜜多；如是乃至若引八十随好时，主无漏心而引八十随好。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离相心不见诸相而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所谓不见，谁能行施？所施何物？谁受此施？云何行施？住是离相无漏心中，离爱离牵而行布施波罗蜜多， 儿时不见所行不施，亦复不见此无漏心，乃至不见一切佛法，如是菩萨摩诃萨，主无漏心而行不施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离相心不见诸相而引八十随好，所谓不见谁是能引八十随好，与谁而引八十随好，为何而引八十随好，云何而引八十随好，注是离相无漏心中无染无着而引八十随好，而使不见所引八十随好，亦复不见此无漏心，乃至不见一切佛法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主无漏心而引八十随好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无相无作，云何能圆满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如是乃至云何能圆满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？我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行布施，随诸有情所需资具悉皆施予，若有须内头目髓脑皮肉肢节筋骨生命亦皆施予，若有须外国臣妻子所爱亲属种种言具亦皆施予，如是施时，设有人来现前喝毁，多在大事，何用行此无意施为？如是施者，今世后世多诸苦恼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虽闻其言而不退屈，但作是念：彼人虽来喝毁于我，而我不应心生忧悔，我当勇猛施诸有情所需之物，身心无倦。是菩萨摩诃萨持此布施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布施即回向时，不见其相，所谓不见谁能布施，所施何物，谁受此施，云何行施，亦复不见谁能回向，何所回向，云何回向，何处回向，与如是等一切事物悉皆不见，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无不皆由内空故空，如是乃至由自相空故空。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无不空矣，普作是念：谁能回向？何所回向？云何回向？何处回向？如是等法皆不可得。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观及如是念所作回向，名善回向。由此复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亦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亦能圆满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。是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而不摄受施亦属果，虽不摄受施亦属果，而有布施波罗蜜多善清净故，随意能办一切资具，譬如他化自在诸天，一切所需随意皆现。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诸有所需随意能办，能以种种上妙供具供养供具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亦能充足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需资具。由此布施波罗蜜多，摄诸有情方便善巧，以三乘法而安立之，令随所宜各得离乐， 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游离诸相无漏心力，能于无相无作法中圆满布施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诸余功德。卷第466。